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今晚我哋請到咧阿吳明德教授上嚟啊，通政治、通經濟，罕有嘅人才喺香港。多謝你。咁啊，我哋上兩節咧就講咗呢個中美貿易所謂貿易戰嘅背景。嗯、你嘅睇法，如果我冇interpret 錯嘅話咧，就即係話係唔會發生嘅。 唔會發生 嘅，都係得個噏字嘅啫。都係得個噏字。好啦，咁啊，你講開話特朗普咧就好有即係計謀。即係經營一間公司嘅計謀，佢亦都用經營一間公司嘅計謀同埋方法咧，去統領一個國家，世界上第一大國。 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地利人和。咁咧，美國嘅 GDP 係佔全世界咧係約兩成，而家係咪啊？ 差唔多啦。 兩成咧。 18万亿度咧。 啊，中國好似係17% 係咪？ 爭個12万亿度咧。 啊，爭12万亿啦。咁咧，曾經美國咧，喺二次大戰嗰結束嘅時候咧。它是佔全世界 GDP 超過一半的，咁啊逐漸咁衰啊落去，但係佢亦都似乎亦都有啲嘢係無可避免嘅。 冇錯。 咁啊喺上一節咧，你提過咧，特朗普噏嗰啲嘢咧，就攞嚟攞選票嘅啫，呃啲已經冇得撈嘅製造業工人，嗰啲好大隻嗰啲啊，好大隻嗰啲啊，咁啊仲有呢個礦工咧，啲礦工啊嗰啲即係又係冇得撈啊嘛嚇，咁啊即係。一個成功的 CEO 去經營一個國家，是不是那麼容易呢？是不是可以即是照我們叫做複製翻 reproduce 那種方式放在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是全世界number one 國家，你認為可以？ 可以，因為呢你看到他呢，譬如 American the First， 這個是他的 vision 的， 是 他走去這個 vision 那裡的時候呢，他知道個 mission 是什麼，就係咧，佢呢四年或者呢八年，佢點樣咧去接近呢個 American the First？ 咁佢所以咪將叫啲人啲錢搬翻翻嚟。 嗯， 因為咧將來嘅世界咧，你哋未知道嘅話咧，我而家話你知啦，就係咧，即係阿 Trump 話，我哋嘅未來世界係用 collaboration 啦，已經再唔係咧 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 嘅意思即係我喺全世界有曬 competitive advantage 嗰啲，我用盡佢啊嘛。譬如你生產基地最便宜的那些，我就去那裡，然後我派人過來看著那間公司的運作啊，whatever 怎樣的流程啊，我配合到最好的。譬如好像早十年的利豐，他就點到點去找全世界的收購鏈，即是 supply chain 這樣，他就可以呢利用個 globalization 的 network 呢，可以呢去找最即是那個 value 呢 add together 的時候最大，成本最低咯。 嗯， 好啦，但係將來咧就係 collaboration， 就係話你睇下 Airbnb， 你睇下 Uber， 咁所有人咧已經唔需要話咧全部都要加入咧大財團做嘢。 嗯， 我係可以 individual 做嘢，包括今日你哋呢個城寨，以前爭爭嘅啫，而家我只係做咧嗰個好 niche 嘅 market segment， 即係話啊，我哋屬於啲 educator 或者對呢方面有興趣嘅人。的觀眾，我就是做這個，所以呢我成本可以很低的，但是呢我不需要照顧啲浪費 reach out 不到的人，但是呢個名字好像是 mass market 咁咯。好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李克強成日講嗰個叫做供給側嗰個概念。 嗱、就是，李克強咧提出咗咧工業4.0啊嘛。 冇錯。 係啊，啊。 好啦，咁我哋遲少少講呢個4.0。嗱、啊，咁呢個概念係咩咧？即係 Trump 就係話，我已經唔需要你哋啲大企業咧。要落到地去到人哋嘅國家度去管治啊，或者乜嘢？咁所以佢話你麥當勞賣咗俾金拱門啦，你披薩克賣咗俾當地人啦，撤退翻嚟。咁個原因點解啊？因為咧，你將來要再買金拱門、麥當勞呢啲嘢咧，人哋已經幫你做曬啦，你係繼續用呢個品牌就已經有嗰個效應發生。 咁你要賣用 Uber， 你唔使成立一間大嘅出租公司啊。 嗯。 自動有人咧，個個自己出架車加入你個平台，你用個平台去賺錢啫嘛。 嗯。 咁其實呢個就係新嘅走勢。咁新嘅走勢會取代咩咧？就係話喺知識型經濟底下，利用呢啲新嘅知識，利用呢啲新嘅 collaboration 嘅 concept， 你打造個平台就已經賺錢。而呢個咧，呢個 talent 咧。個擁有權咧最多就喺美國， 嗯， 因為咧佢個制度可以 protect 到嗰個私人嘅知識產權， 嗯， 而呢個咧就吸引到咧全世界最有天分嗰啲人咧都肯加入去美國，變成個美國嘅公民， 嗯， 咁如是者咁佢咪繼續可以咧啊統領個世界咯， 嗯， 咁佢唔怕你咧繼續你哋而家譬如我買咗你金拱門啦，咁你咧唔識得用麥當勞。嗰、那個四十年過去個品牌價值， 嗯、 你自己喺國內話叫金拱門喎，唔、 嗯、 該你打造咗四十年啦、 嗯。 你有咁叻都俾你打造四十年，但係你可唔可以去翻美國啊？金拱門唔可以啊嘛。 啊， 咁你係咪真係買咗嚿爛嘢翻嚟？ 嗯， 本來買咗嚿好嘢，你自己打爛咗佢，然後你話自己叻喎、 啊。英文嚟講 ，it's your business， 係啊， 你嘅事啊，你嘅事。 人哋就喺度講緊咧，叫 美國佬賺咗錢咯。 人哋講緊嗰啲嘢，人哋所有發明新嘅嘢咧，都叫 creative destruction。 嗯， 你咧就係 destructive creation。 嗯， 係咪啊？掉轉頭嘅你啲嘢。係 destruct 咗一個 creation 嘅嘢。 不點解會咁咧？嗱，其實大陸咧，佢嗰、那個教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係飲個鹹水。 嗯， 其實唔使飲個鹹水都知道咧，美國企業成功嘅竅門喺邊度噶啦？點解都會有啲嘢喺度自 責？因為咧， 用咗唔少錢買翻嚟噶嚇。 冇錯， 呢啲品牌用咗唔少錢買翻，美國佬袋曬落袋噶啦嚇。 因為咧，你哋太佢哋太依賴 centralization。 嗯、 所有嘢咧，老闆買咗翻嚟，老闆自己講，老闆話點做，咁佢一個人要諗，下邊咧有一萬個下屬喺度等緊佢指揮。 嗯， 調轉頭咧喺美國，你用個 Google 例子就係、是、嗰、那個老闆係去打 golf， 真正做嘢係一萬個下邊嗰啲人咧，日日夜夜幫佢諗，諗完之後咧，喂，我諗到啦，咁點解我會諗咧？我一萬個人，原來咧嗰、那個 decentralization concept 就係由佢嗰、那個。government 開始，即係佢都係咧選賢以能，廣眾收錄，然後咧俾你 autonomous。 嗯， 你最緊要咧你自己諗，你做唔做我唔使緊要嘅，唔係左交嘅，唔使等我發版嘅，你自己諗。諗完之後咧，如果你一掂咧升職，你一掂咧攞 patron， 你一掂咧掂曬。 嗯， 咁佢咪嗰一萬人鬥諗咯？個 CEO 就去打 golf 咯。我哋中國就唔係，你叫我。我喺十年嘅即係國企銀行做過，亦都喺外資銀行做過廿幾三十年。你睇到個 contrast 咁大嘅就係、是、一個就喺度各有企業咧，就係、是、我識啊，不過我出聲咪俾人哋打，槍打出頭鳥，唔好出聲咯。 嗯， 久而久之，我咪學咗咧，即係只係咧聽話派咯。 嗯， 聽話派不但止，我仲要縮埋啊，唔好舉個頭出嚟，因為領導唔中意。 嗯。 好啦，呢邊就係話鬥隊個頭出嚟鬥咩？咁人哋實係咧跑快過你，所有咧邁向你冇知識啊，你冇新嘅knowledge 或者冇嗰啲 creativity， 你點樣去領導群雄啊？ 嗯， 所以人哋個制度就可以做到咁、 嗯， 我哋咧追極都追唔到上嚟，所以調翻轉頭行啦，人哋買咗咁靚嘅嘢俾你，啊，打造咗四十年嘅。嘅品牌，全世界個個麥當勞行入去一樣， 嗯、 個個 Starbucks 嗰三萬間一樣。個原因係乜嘢 ？Customer impression 啊嘛， 嗯、 即係我未入嚟嗰陣時候，我個口就已經諗到我知道食乜嘢啦，個味道係點啦。如果你而家整咗翻咧，直頭係你又要再重新抌個錢落去、 嗯， 除非得個原因解釋嘅啫，就係、是、你喺個建造過程裏邊可以上下其手咯。 嗯， 即係你懟冧啲嘢，自己再睇翻中間咧，哦，好多嘅私人利益。如果唔係，你做咩要懟冧嘅？ 不過會唔會係民族主義咧？ 我諗 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啊！ 如果係咁咧，佢如果真 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嗰十六個字 啊， 咁呢個係佢個人啊嘛，個人話俾你聽啦。你講開呢樣咧，佢就係好多人唔明點解佢要寫入去憲章咧。就係、是、你諗翻歷史上邊，毛澤東思想寫入過啦， 嗯， 鄧小平嘅主義寫入過啦， 嗯， 但係都係佢死後啊嘛， 係， 好啦，死後嘅嘢咧，即係話佢唔會再改變啊嘛。 嗯。 好啦，如果再生嘅領導個思想寫入去，咁即係你跟佢都跟到氣咳喎。因為點解啊？我今日話你湛常，你係我嘅忠實擁趸。聽日我 係你忠實擁趸。 啊，你係我唔係啊。我係你忠實擁趸。跟住咧，聽日咧，佢咧就揾個國安嚟捉你，就話你、你係琴日咧。你呢一刻開始已經唔係忠實用的，係我忠實叛徒。 嗯， 咁我係用咩捉你嘅咧？就是、用國家嘅憲法捉你，就係、是、你違咗國家憲法。點解？我集思想寫咗落憲法裏邊啊嘛。 嗯， 我呢一刻諗嘅嘢同琴日諗呢一刻嘅嘢唔同。我一變咧，個憲法就變；個憲法一變咧，嗰啲人就會嚟捉你噶啦。 嗯， 咁啊，即係係最無法無天。 嗯， 嗱呢個就係佢最厲害嘅地方啦，就係咧佢點解咩嘢犧牲都好都要寫入個。黨章裏邊就係、是、啊，我一定要第日咧，我嘅思想係寫咗入憲法。咁我思想代表我乜嘢時間都變得， 嗯， 我唔需要再咧打到昨日嘅我啦。 哦，即係係一個變variable， 係啦， 一個 variable， 係啦， 你擺乜嘢落去 都得 呢、這個代數嚟嘅，擺咩落去得嗱、 啊。 但係阿扎唔係蠢嘅，佢知道咧佢同埋下邊嘅幕僚咧，一定知道咧，行呢種制度咧，你係唔夠美國競爭嘅。係 啊， 啊，因為美國嘅經濟嘅推動咧，係、靠民間力量。 下上嚟咩？ 係啦，民間啊，你等下而家依個火箭回收計劃都係由呢、這個Elon Musk 啊民間搞嘅喎、OK， 你而家大陸嘅企業咧係有無數嘅國企其實唔夠 efficient 嘅，即係唔夠效率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中央一直咧撥俾政策佢哋，銀行一定要貸款俾佢哋。咁呢樣嘢落去咧，你又想做 number one 強國，但係你咁樣去競爭，你係唔夠美國砌嘅。係 啊， 嗱，美國成功有好多個原因啦。你頭先頭先講個依個係經濟嗰個問題啦。 冇錯， 美國成功咧就係、是、當然你頭先講過提過話廣納人才啦、廣納人才，全世界最叻嘅人，你去申請有機會咧就是、過去美國做嘢、或者讀完書之後你有機會留低美國做嘢。咁但係除咗依啲之外咧，佢仲有佢個言論自由咧，係促進咧係發明嘅，促進創造力啊， 冇錯， 促進創造言論自由。第二。佢個法治係保障咗咧呢個知識產權，即係專利權啊。咁賺到錢咧可以再投資。第三係基督教嘅文明，起碼佢祖宗係咁咧，係崇尚勤力咧，你就可以達到 American Dream， 美國夢啦。即係所以咧啲盲即係可能字都唔識嗰兩個嗰啲咁嘅老華僑啊，過到去即係從前咧，掃地開始去餐館乜乜乜就即係買田，唔係買田買地買屋買車啊咩啦，自己擁有唔知幾多餐館啊。佢有呢樣嘢，而呢三樣嘢係中國正正中國缺乏嘅。咁阿習就想做可以到話2050年，即係呢個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一世紀一個世紀嘅時候同美國平起平坐啊嘛。唔容易喎，亦都好難達到啊！佢唔係唔知道，佢嘅下屬全部知喎。如果所有 decision、所有決定都要等上邊咧，你就慢好多啦。你點睇咧？ 嗱，呢個咧就因為咧，呢個喺美國嚟講咧，佢係藏富於民啊嘛。係 啊， 咁佢藏富於民嘅目的就係小政府啊嘛。而佢嘅小政府，即係譬如一個數據你就知嘅，佢一個政府官員就要服侍咧180個人民。但我哋咧，內地咧就一個政府官員服侍30個人，咁即係話我哋係佢5倍幾啦。咁就換言之，點解咧？因為咧，政府咧係揸曬大80-90%嘅資源，而我哋嘅美國咧，除咗佢要交税啊之外咧，其他咧啲財富咧就擺翻喺佢個人度。咁有咩嘢就係當你資源咧分散落去俾3億幾死人嘅時候，個個都會努力為自己嘅資源去奮鬥。但係喺呢度嘅咧，我哋咧就分俾嗰9000萬黨員控制住嗰80-90%嘅資源。咁8000-9000萬就會奮鬥，但係你拖住你個13億咧，就係、是、我做又36，唔做又36。因為咧，我得到嘅嘢咧就係、是，只不過佢唔知啫嘛。佢話我而家咧由唔豐衣足食到豐衣足食，我已經好滿足噶啦。 但如果呢上面有個人在隔空跟他說，你不止豐衣足食的，其實你應該榮華富貴的，全中國只要他呢那九千萬人呢不夾曬你十倍的錢，那個來了。因為如果我只是追求豐衣足食就夠了，那我們整個中國呢就是呢在那等等著上面告訴我聽呢，我要做些什麼去配合你的美夢咯。但是美國是不需要這樣說的。另外一件事呢，兩個制度的不同你就看到，這個是放我們叫做民主自由的制度，令到人民呢生活方面，他們很隨意的，他的自由的度呢是令他的思想空間呢是不擔憂的。在我們中國呢，是你說一句話或者你做一個動作或者你寫一篇文章，你都很擔憂的。咁你嗰、那個 隨時被失蹤啊！ 第嚇， 可能失蹤三年添，有個呢、這個維權律師。 第三喺美國嘅制度咧，要靠嗰個信念啊，即係你個 vision、mission、core value，然後你先至有你嗰個瞭解自己個 competence， 即係我哋最強係咩？然後制定啲 strategy， 跟住咧放喺唔同嘅 area of focus 度。是不是那去做的嘛。所以呢它可以包容萬物。只要你呢明白這一套就可以了。但是我們中國呢是沒有這一套的。現在講給你聽那些什麼十六個字的真言，跟著說到2050年那個中國夢的 dream， 這些叫做 vision。 平起平坐。 但是這些 vision， 我怎樣去實踐呢？是沒有了人民不知道我們的 core value 是什麼，我可以信什麼。現在他們說大約有成咩民主、法治、富強呢啲就叫 core value。 習近平加個美麗嘅美麗。 咁你呢啲好抽象噶嘛？我哋咧冇辦法知道呢啲係咩，點樣去具體咧實踐。即係如果我係人民嗰十三億人民，我點樣去有咩策戰略或者策略去實踐呢啲 core value 咧？我哋強項喺邊度咧？你不停咁灌輸我哋好強，我哋上太空，但你有冇話俾人聽？早你五十年人哋已經上咗月亮啦。 是吧？我知道大陸人民知道這件事。 你說只是這個差距，即是人家這五十年什麼都沒有想的。人家想的東西已經是不是只是想月亮的了，是吧？那人家沒有想過就說你可以追到上來，有想過你即是放得你更遠，是吧？好了，那如果你是這樣，他要靠什麼呢？現在不是收縮了，靠民族主義。中華人民的血，即是我們叫做炎黃子孫嚟咧去匯聚我哋嗰個凝聚力。 不過咁，講到呢度咧，就係有兩條問題想問你嘅。趁你上嚟嘅就係、是、第一，阿習就想千秋萬世啦。就係、是、搞終身制啦嚇。咁其實喺科學嘅規律咧，做唔到嘅。 做唔到。 你估佢可以做到幾多屆咧？第一條問題。第二條問題就係話呢個同美國平起平坐嘅夢想啊！是可不可以實現呢？其實第二條問題都加埋嘅，做一樣嘢就係你話係咁啫。其實咧，即係好多即係從前西方嘅理論家咧、政治學家都認為咧，多個國家嘅 GDP per capita 到某個水平咧，民主就會出動啦，人民主嘅訴求咧就會呈現出嚟啦。啲人要話事權，最主要係話事權出嚟，但喺中國係冇出現到嘅。 第一條問題就是他這樣呢，他是沒辦法的。因為呢，如果他要照顧他說如果假如他是一個賢君的話，假如下如果他又想我要呢成功可以改到甲呢，要最少都要15至20年，但是在現在的制度底下我只有5年時間做，5年時間如果繼續 respect 個制度呢，我其實只有2-3年，因為第三年之後呢人們已經騎場了。如果不是我第日會死的嘛，跟你那些人。所以咧，佢就唯有搏一鋪啦。呢個就即係我第日咧，呢個位係永續噶啦，直至到你懟冧我為止。咁只要我越做越好咧，即係佢而家用時間啦。所以呢五年咧就係佢咧要話俾人聽，嗱，我一永續咧幾好，一路做一路好，一路做一路好。但係如果只要佢一路做咧，突然之間有個天災人禍，突然之間咧有個那個金融動盪。令到咧民不聊生，咁咧喺個黨內你受好大壓力嘅，就等於咧當年鄧小平、劉少奇去批評毛澤東，係嘛？即係五九到61年死2000萬人， 3000万以上， 佢咪可以咧奪權咯？但係之後我哋發生文革大革命啊，佢反過嚟啫，嚇，即係毛澤東再反過嚟啫。但係咧，如果一黨係咁樣咧，即是話黨嘅領袖，如果你越做越好，我就越難懟冧你，係咪？ 係， 我就要等機會。所以嚟緊呢五年係好動盪嘅，就係咧嗰啲過去二十幾年，即係嗰個幕後嘅垂簾聽政嗰班。那班人是最擁有什麼呢？擁有的是錢。根據他們的內部的估計，最少擁有5億，等停5億美元的錢，即是他們要貪了的東西。這個集團，這個集團5億美元的錢，他是不是請很多僱傭兵？可以請個僱傭兵搞亂你很多東西，因為唯有搞亂你的檔攤，我才可以呢發動內裡面那些黨員呢去圍攻你嘛。 堡壘咧，係由內部攻破嘅。 冇錯，係啦，佢一定係咁樣嘅。但係外邊咧，佢可以僱傭兵去襲擊佢。咁點解你可以僱傭兵啊？因為咧太多錢可以咧去請嗰啲僱傭兵嚟。 喂，唔係打散曬依個老江集團嘅啦咩？而家 如果係咁容易啊，咁容易俾你打散曬啊，而家咧就唔會再有呢一個永續，即係再有個永續制啦。就係、是、你知道咧，打唔得散。你咧係大家鬥磨嘅啫嘛，你比佢後生，你係磨到佢咧千秋千古，咁咧你先至咧可以話咧正式咧令到佢可以完全咧可以咧冇咗個大佛爺喺度咧，啲人咧希望人心散漫，但係咧你要等喎，因為咧佢仍然係各據一方喎，你仍然插唔到隻手入去喎。 但他就想這樣，但你看近期的政策就有些東西越抓就越緊， 沒錯， 那是製造反感的。 是的，他抓越緊就是他要來，等於晚上以前跑馬呢，那些人說黑夜偷跳嘛，他現在就是想你黑夜偷跳嘛，我現在著燈，所以你看海航、福星、萬達那些呢，為什麼要賣東西？因為你班友呢由100億的公司變成10000億，全部咧都係喺個份喺嗰個 balance sheet 裏邊嘅 liability 咧，問我哋啲銀行系統借嚟嘅。借咗嚟之後買曬啲嘢，就話咧由100億變咗10000億。咁但係咧100億你可能請100個人，10000億你請10000個人，咁你咪控制個影響我個經濟系統。 係。 咁而家點解佢要咩咧？要佢縮表。縮翻個 balance sheet， 所以叫海航、萬達賣嘢。拆骨拆散佢，拆咗之後咧，如果賣到七折嘅10000億，賣到7000億，咁你俾翻銀行先啦。咁我咧撇帳2000億啦，3000億，然後你執咗佢啦。一執咗佢，你個勢力即係好似吳小輝咁啫嘛。你個安邦，你個勢力自然你就瓦解咯。而家佢就係咁樣啫。嗱，我逐個呢啲咁嘅咧叫做民企嘅企業咧，當日咧就係咧每個家族控制住噶嘛。不同家族控制，我逐個幫你拆彈。 另外一個問題，即係亦都係頭先嗰個問題咧，就話今次阿習咧搞終身制咧，表面上我哋睇唔到個好大嘅反抗聲音。這個會唔會我哋問啦？就話中國個民主訴求未好強烈，顯示到咧好多人咧佢撈一掂，包括好多海歸派，即係留過學翻嚟嘅人，其實知道西方點解成功嘅人。他們全部都是既得利益者， 沒錯， 所以現在中國是穩定的，你怎 麼看？我 們看不到表面上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今次習搞終身制明顯是倒退的。 你舉一個例子，舉一個他現在重提那個什麼土地增值稅，土地的稅，其實 你知道所有的法例都是打擊什麼呢？打擊他的敵對嘛， 政敵， 那個政敵是儲了20多年嘅經營揾翻嚟嘅錢噶嘛，係咪？咁佢就話呢啲錢咪埋喺呢度啊嘛。我而家咧，譬如話，如果我要推出個土地税，最大打擊係咩啊？多過2層樓嘅人，嗰啲人係乜嘢？唔係平民百姓噶嘛，係全部呢啲權貴或者啲紅二代嗰啲團職嗰啲。咁啊，佢推出呢、這個推成功推出到咧，即是話咧，佢已經搞掂咗啦，內部搞掂咗嗰班友，因為咧，我俾咗時間你散水啦嘛。如果我要咧你散水，你都而家唔六折賣咧，將來就冇噶啦，係咪？咁佢而家就逼令嗰啲咧，嗰啲咧過20多年咧啲紅二代啊，或者佢控制嗰啲 團職。 咁如果你而家睇呢個表面，我哋因為喺香港睇咧係睇唔到嘅。 佢哋咧個個咧都口是心非嘅。 嗯， 即係講俾你聽咧，同我內心諗嘅嘢天淵之別。 即係中國人民做戲好叻啊！ 唔係佢，唔係我哋香港，我哋都係中國人，但係我哋做唔到啊！我哋由殖民地政府訓練我哋咧，係冇呢一套嘢。但係佢哋一生出嚟就係咁樣噶啦。 你冇我冇咧，香港大把人有。 唔係咁嗰啲，佢係佢自己覺得咧誒。物質上的東西他重要過自己的良知嘛，那我們不需要跟那些人比拼，因為大家層次不同，是吧？我們只可以說，但是呢，即是你又問法，大家明你見到，為什麼爸爸媽媽叫你打我，打我，吐口水我，扔我，阿仔，你扔我，你不扔我，你死， 是的，你要生存。 他要說兒子生存，要說女兒生存，他情願自己捱苦，但是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七情六慾，你看到的時候，為什麼父母咧會叫啲仔女打去咧？如果外國人睇呢個片段就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呢啲係咩倫理啊？咁，實際上呢啲係最深嘅愛，係嘛？但係當佢最深嘅愛，但係佢要表達出嚟係叫阿仔打佢喎。 嗱，其實同樣嘅事情咧，30年代蘇聯肅反、斯坦林肅反都發生過，稱啲人上好似布哈林嗰啲咧，你依個蘇共控告佢一條罪，佢話唔係啊，我仲有好多好多條罪 啊。 佢點解咁做呢？就唔想你傷害佢啲家人。 係啦， 我孭曬社會裏邊啊。 係啊，我孭曬。 但表面上真係唔係好大反對聲音。 係 啊。咁啊，另外即係時間剩翻好少啦，兩條簡短嘅問題啊。一個咧就係喺呢本書咧叫做《中國配葉一崩》，我相信有啲人都好多人都睇過㗎啦。呢本書裏邊提出一樣嘢，話中國內需不足嘅。咁啊，早幾年都話 GDP 咧每年以10% 增長嘅，而家就變成6至7%。咁點解咧？你話出口咧已經係少咗一大截啦，大截噶啦。自從金融風暴，喺10年前到咧，中國出口係高峰嚟嘅，2/3嘅 GDP 係攞嚟出口嘅，即係最勁，所以叫嗰陣時係講話世界工廠啊嘛。OK， 好啦，冇咗呢家嘢之後咧，你靠內部嘅需求咧係推動唔到。 咁呢個咧嗱， 不過咁，我要講翻一樣嘢，我同一個朋友去做生意啊，翻大陸嘅做生意嘅。咁佢話佢唔同意咁講法，以佢翻大陸所經營嘅話咧，佢收到個訂單，啲人係好願意出高價係買啲貨嘅。嗱，點解會有咁大出入？還是人人都係盲人摸象咧？ 後者咧係啱嘅，因為咧我哋中國咧，其實你睇香港嘅繁榮一樣嘅啫。我哋都係由工業走去服務業，服務業走去金融業。 係。 而我哋中國工廠而家唔係中國工廠咧，我哋咧係變成咧轉去個服務業。咁我哋靠咩去支撐咧？就係、是、由服務業咧，即、就、係、是、我哋喺沿海嘅一二線城市可以轉做服務業。但係當一二線城市都去變咗金融業嘅時候，再將嗰啲2、3、4線城市變翻服務業嘅時候咧，我哋就加個更內地嘅4、5城市嘅市鎮化。咁啊靠咩咧？靠將啲農地咧變成咧一啲值錢嘅商業地同埋城市地。咁就等於我哋咧。40年前、40、50年前，觀塘同荃灣就係衛星城市，後來就靠屯門、元朗、上水、大埔、沙田發展成咧，佢將佢由農村變成而家嘅城市化，5毫子嘅一尺地變成5000蚊一尺地，啲錢咧印咗出嚟，咁佢咪成個可以咧一循循漸進，呢個發展計劃可能要50年咯。 哦，即係內需不足呢個，你講唔講得通咧？ 內需不會不足的，因為我們還有7億的農民呢很窮困的。你只要告訴農民這些地你耕開的田呢，我挖一點來變成城鎮化，那即是等於我們香港的原居民嘛，生出來就有錢的了。 是這個呢就環保呢就犧牲了所有這個環保的東西啦、 那你有秩序的，因為他教訓過了嘛。 如果真的有秩序的話仲有一條問題，最近有些人講了一個 concept， 一個概念，叫做修飾底絲陷阱。即是話一個新興的強國，就必然咧同一個現存的強國咧係發生衝突。而很多時咧都是以戰爭作為收場的。最近看一本書叫做《美中開戰的起點》作者是誰呢？就是美國最右的那些的仇中派，叫做納瓦羅，就是特朗普的重要 advisor 來的。他提出了這個 concept， 他在這本書裡面就說中國是敵人，他引述一個人說就說這個修 修昔底斯然琴鄭，會唔會係中美嘅宿命咧？正如喺古希臘年代咧，呢個斯巴達要同新興嘅雅典一定要砌嘅啊，會唔會？ 我諗佢哋嘅歷史咧，佢少睇咗我哋嘅《孫子兵法》。 嗯， 因為咧美國佬用緊嘅就不戰而屈人之兵。 嗯， 係嘛？佢任何嘅佢哋加盟國，佢好似日本啊、韓國啊，幫佢第一島嶼圍住我哋。 第一島鏈啊， 圍住我哋呢一條島鏈咧，未撕破咧，你都唔可以出到個太平洋，係嘛？我唔覺得喺五十年內咧會撕破到啦，直至到咧我哋話一帶一路咧能夠咧控制到個路權，即係個地權，亦都控制到我個海權，先至講。咁而家寫定呢本書出嚟，只不過咧即係賣錢啫嘛。 嗯， 即係佢有個你當佢作家咁啫嘛。但係咧，我哋中國身為中國睇《孫子兵法》咁多，你傻嘅咩？我同佢爭咁遠，我哋會扭佢抽我。 嗯， 係嘛？我不如咧，我把口話唔偷光養晦啫，其實我不知要知道偷光養晦要幾好。 嗯， 係嘛？我邊度夠人打啫？ 嗯， 做咩要扭佢打我啫？ 但係美國佬而家玩都叫台灣旅行法喎。 唔係，咁呢個係刺激你啫嘛。 嗯， 刺激你。咁如果我刺激你，你要壓制我。咁佢話內部夠有人講啦，2020年咧，習近平要咧武力收購台灣，打台灣啦，收購台灣翻嚟。 成大業嘛，好似康熙咁啊嘛。 喂，呢啲嘢咧係你啲軍人傳出嚟啫嘛。 嗯， 係嘛？但係咧，佢有聽到幾多？我唔覺得佢一個係咁冇智慧嘅人咯。 即係唔係莽夫？ 梗係唔會啦！你睇下佢捉個圍棋要圍幾耐？過去五年。 嗯， 佢用打貪去捉呢鋪圍棋喎，然後慢慢收緊喎，到而家都仲未成功啊！啊，你到佢，你驚佢，驚佢要打交嘅時候，係要佢全黨聽令於佢，全民聽令於佢，製造另外一個希特拉先咯，係嘛？如果你製造唔到另外一個希特拉，你唔使。 雖然歷史啊，阿夫子成日講唔會簡單嘅複製啦，啊，即係唔會簡單複製，希特拉興起咧。係喺二戰之後，一戰之後咧，十幾年啫，十幾年之後就興起咗啦。個仇恨咧，同埋個恥辱咧，就好大嘅。德國人民嚟講，佢冇咗即係簽咗凡爾賽條約啊嘛，即係德國個人民咧，就覺得好羞恥， 會 俾佢打敗。但係而家中國嘅情況咧，即係落抗日戰爭咧，係結束咗73年。 唔係我哋嗰啲咧有羞恥嗰啲人已經過咗千古咗啦。 啊！ 已經隔咗三 個仇恨啊！冇咁大嚇啊！咁其實仲有好多條問題想問你。我哋都係即係好膚淺嘅啫，有時咧睇下少少網啊啲咁嘅嘢。哇！你今晚真係學到唔少嘢。 唔係，我只係識你十分一嘅咋。 唔好咁講啊，大佬！ 你問正我嗰啲嘢咧，我係喺銀行做過。 嗯。 咁我喺商業做過，我咁啱識啫嘛。 嗯。 但係你唔識嘅嘢先至多我。 哇！ 我只系识你十分一，你 唔好千祈唔好咁讲。都问多一条问题，唔好意思啊，阿杰啦。其实香港系好还是唔好咧？而家咁嘅形势， 好定唔好啊？ 系啊。 嗱，我哋喺呢台系好直率咁讲。 嗯， 香港要好咧，就要大陆唔好。 哇！ 因为咧， 即系零和搞啲咁嘅嘢，即系以前嘅老毛年代咁样啊。 你要同阿董建华咧，佢嗰句说话调转嘅，因为咧。我哋係做中間人角色噶嘛，我哋一個商業社會嚟嘅，我哋唔係好似新加坡咁嘅。新加坡要顧慮佢係一個國家。 嗯， 我哋個商業社會咧就係話咩咧？我有被利用嘅價值。如果我哋中國咧係咧譬如佢經濟衰退， 嗯， 我哋就有被利用價值。 嗯， 咁唔好嘅意思即係我唔想我哋中國人民冇得食，要打仗內戰嗰啲。唔好嘅意思咧即係話你要咧經濟衰退，你要令到咧過去咧。40年，話點解喺中國嘅共產主義底下嘅經濟係永遠都唔會有衰退嘅咧？咁佢因為印曬啲銀紙出嚟，然後造假咁多啲 GDP。 嗯。 咁你咧等咧中央一話唔夠就印，係咪啊？咁呢個係一路打補針啫嘛。但係你要受過一次教訓咯，即係話我哋呢個神話一定要破滅嘅。一破滅嘅時候，多數會係由個樓市爆破，即係佢哋內地樓市爆破。引起嘅喺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嘅爆破， 嗯， 因為咧所有嗰啲都係囤積居奇啫嘛，好啊。但係如果佢一爆破咧，我哋就有運行啦。佢就識得咧咩叫做咧市場經濟真正嘅運作啦。 嗯， 咁我覺得咧，佢哋咁 中共係會制止嘅，做做下爆爆，咁佢咪又停止啲政策咯，暫時唔執行住咯，執得薄咯。 唔係，咁你咪要減慢咗你嘅開放咯。 嗯， 因為你咧一爆一你一停止，你就印銀紙，印銀紙咧就人哋唔信你，唔信你咧你就懟啲銀紙出去咧，即係話你要國際化啊嘛，你要走出去啊嘛，人哋唔信你喎，唔信你你就要減慢嗰個國際化嘅步伐。 嗯，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減慢國際化。國際化的步伐，你又要用香港嗰、那個金融中心地位咧，去緩和翻咯。 嗯， 咁我哋又有被利用價值啦。 OK， 我唔知道會唔會發生啊？ 我覺得會發生喺我哋有眼見之年。 OK， 嚟緊呢五年就是最大危機。 OK， 嗱，咁點樣危機化呢？我下次請你上嚟再講， 有機會再 多謝曬吳明德教授。 唔好咁講，多謝 大家知啦。吳明德教授咧就係呢個已故立法局議員。吳明欽的弟弟、即是一門多傑、 不要這樣說，我 們謝謝了，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 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